妙法莲花经卷第七，妙法莲花经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。以是释迦牟尼佛放大人相，欲计光明，及放微间百毫相光，遍照东方八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。过是数已，有世界名净光庄严，其国有佛号净花寿王至如来，应供净遍知名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为无量无边菩萨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释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国，以时一切净光庄严国中，有一菩萨名曰妙音，久以直众德本供养亲近无量百千万亿诸佛，而悉成就甚深智慧，得妙藏相三昧、法花三昧、净德三昧、寿王气三昧、无缘三昧、智印三昧、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、集一切功德三昧、清净三昧、神通游戏三昧、畏惧三昧、庄严王三昧、净光明三昧、净藏三昧、不共三昧、日旋三昧、得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大三昧，释迦牟尼佛光照其身，即白净花寿王至佛言：世尊，我当往毗娑婆世界礼拜亲近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及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、药王菩萨、勇师菩萨、寿王花菩萨、上行意菩萨、庄严王菩萨、药相菩萨。以时净花寿王至佛告妙音菩萨：与莫轻鄙国生下劣想，善男子，彼娑婆世界高下不平，土石诸山为恶充满，佛身卑小，诸菩萨众其形亦小，而汝身四万二千由旬，我身六百八十万由旬，汝身第一端正，百千万福光明殊妙。是故汝往莫轻鄙国若佛菩萨及国土生下劣想，妙音菩萨白其佛言：世尊，我今毗娑婆世界皆是如来之力、如来神通游戏、如来功德智慧庄严。于是妙音菩萨不起于座，身不动摇，而入三昧，以三昧力于其奢屈山去发座不远，化作八万四千众宝莲花，阎浮檀金为镜，白银为叶，金刚为苏，因缩加宝以为其台。以是文殊师利法王子见是莲花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何因缘先现此碎，有若干千万莲花，阎浮檀金为镜，白银为叶，金刚为苏，因缩加宝以为其台。以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：是妙音菩萨摩诃萨欲从净花寿王至佛国，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而来，至此娑婆世界供养亲近礼拜于我，亦欲供养听法花经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菩萨众何善本，修何功德，而能有是大神通力，行何三昧，愿为我等说是三昧名字，我等亦欲勤修行之，行此三昧，乃能见是菩萨色相大小，威而尽止。唯愿世尊以神通力彼菩萨来令我得见， 已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：此九灭道多宝如来，当为汝等而现其相。时多宝佛告彼菩萨：善男子，来！文殊师利法王子欲见汝身。于是妙音菩萨于彼国末与八万四千菩萨俱共发来，所经诸国六种震动，皆悉与于七宝莲花百千天乐不古自明。是菩萨目如广大青莲花叶，正使和合百千万月，其面貌端正，覆过于此，身真金色，无量百千功德庄严，威德炽盛，光明照耀，诸上具足，如罗罗延坚固之身，入七宝台，上升虚空，去地七多罗树，诸菩萨众恭敬围绕，而来偽此娑婆世界奇奢屈山，到以下七宝台，以价值百千璎珞持至释迦牟尼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奉上璎珞而白佛言：世尊，净花寿王至佛问讯世尊，小病小老，起居轻利，安乐行否？四大调和否？世事可忍否？众生易度否？无多贪欲、嗔威、愚痴、嫉妒、悭慢否？无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门、邪见不善心、不涉五情否？世尊，众生能降伏诸魔怨否？九灭道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否？又问讯多宝如来安忍小老堪忍久住否？世尊，我今欲见多宝佛身，唯愿世尊是我令见。以是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是妙音菩萨欲得相见，时多宝佛告妙音言：善哉善哉，汝能为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听法花经，并见文殊师利等，故来至此。以是花德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妙音菩萨种何善根，修何功德，有是神力。佛告花德菩萨：过去有佛名云雷音王多陀阿伽道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，国名现一切世间，劫名起见妙音菩萨于万二千岁，以十万种伎乐供养云雷音王佛，并奉上八万四千七宝钵，以是因缘果报，今生净花寿王至佛国，有是神力。花德于与意云何？以是云雷音王佛所妙音菩萨伎乐供养奉上宝器者，喜意人苦。今此妙音菩萨摩诃萨是花德，是妙音菩萨已曾供养亲近无量诸佛九值德本，又值恒河沙等百千万亿罗由他佛。花德，汝但见妙音菩萨其身在此，而是菩萨现种种身，处处为诸众生说是经典，或现梵王身，或现帝释身，或现自在天身，或现大自在天身，或现天大将军身，或现毗沙门天王身，或现转轮圣王身，或现诸小王身，或现长者身，或现居士身，或现宰官身，或现婆罗门身，或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，或现长者、居士、妇女身，或现宰官、妇女身，或现婆罗门、妇女身，或现童男、童女身，或现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 紧喇罗、摩后罗伽、人非人等身而说此经，诸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及众难处，皆能救济，乃至于皇后宫变为女身而说此经。化德是妙音菩萨，能救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者，是妙音菩萨如是种种变化现身，在此娑婆国土为诸众生说此经典，于神通变化智慧无所损减，是菩萨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令一切众生觉得所知，于十方恒河沙世界中亦复如是。若应以声闻形得道者，现声闻形而为说法；应以辟支佛形得道者，现辟支佛形而为说法；应以菩萨形得道者，现菩萨形而为说法；应以佛形得道者，即现佛形而为说法。如是种种随所应道而为现形，乃至应以灭道而得道者，是现灭道。化德妙音菩萨摩诃萨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，其事如是。以是化德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妙音菩萨心众善根。世尊，是菩萨诸河三昧而能如是在所变现，度脱众生。佛告化德菩萨：善男子，其三昧明现一切色身，妙音菩萨住是三昧中，能如是饶益无量众生。说是妙音菩萨品时，与妙音菩萨俱来者八万四千人，皆得现一切色身三昧。此娑婆世界无量菩萨亦得是三昧及陀罗尼。以是妙音菩萨摩诃萨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多宝佛塔尔，还归本土，所经诸国六种震动与宝莲花，作百千万亿种种伎乐，寄到本国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至净花寿王至佛所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到娑婆世界饶益众生，见释迦牟尼佛及见多宝佛塔，礼拜供养，又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及见若王菩萨、得勤精进力菩萨、勇施菩萨等，亦令是八万四千菩萨得现一切色身三昧，说是妙音菩萨来往品时，四万二千天子得无生法忍，化德菩萨得法花三昧。